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0集，纹身。白玉堂出门，紫影和折影正追出去，五爷也追了出去，展昭跑到外头也上了屋顶。此时白玉堂站在不远处的屋顶上，回头对他摇了摇头，示意已经逃走了。展昭看了看黑漆漆的街巷，此时开封夜市尚未结束，白玉堂所站的那处屋顶前方便是开封最热闹的那条南天街，晚上人很多，无论刚才偷袭的是谁，混入人群就别想找到了。白玉堂回来问紫影和折影刚才看到了什么人。 一个影子一闪就过了 啊，身法好快，刚出现暗器就离手了，我们追已经来不及了。 我好像就看到半个人。 我果然没眼花，那人影感觉是透明的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刚才就看到个身影跳下屋顶，而且那人的确像是透明的，行动诡异，或者是他穿了什么奇怪的衣物，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，要不是因为气息根本发现不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屋里，就见小四子也醒了，公孙抱着他站在一旁。赵普正看桌子上的几枚银针，而受了惊吓的沈燕正站在一旁盯着桌上的银针发呆。 针上没毒，不过针有些奇怪。 展昭也凑近看了看，发现并非是普通的绣花针，而是蛇形针，整根针就像是一条蛇一样，而且月光下泛着光，远了看以为是银针，凑近一看竟然是金针，这暗器也太值钱了。白玉堂看了看针，点头， 纯金的。 展昭抬头看沈燕，本想问问他知不知道什么人要暗算他，但此时的沈燕面如死灰，若不是公孙检查过他并未受伤，众人几乎要以为他已经中毒了。赵普看了看公孙，公孙低声解释， 他受到了惊吓。 就算有人暗算沈燕，他也没理由会吓成这样，而且他双眼直直地盯着那几根蛇形针，直咽口水。 沈院长，沈院长。 展昭叫了沈燕好几声，沈燕才回过神来。 啊， 你刚才还没有说完呢，要不要去开封府说？ 只是没等展昭说完，沈燕突然转身跑去书架前翻东西。展昭等人面面相觑，走过去看，就见沈燕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最后找出一个箱子来，打开一看，箱子是空的。 没了，没了，谁拿走了？ 你先不要激动啊，什么丢了？ 没了，没了。 沈燕情绪越发激动，人也哆嗦，那样子跟丢了性命差不多。这时，公孙就感觉小四子拽了拽自己的手，低头，就见小四子伸手指着背对着他的沈燕的后背。 爹爹，看呀，蛇头。 众人一愣，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沈燕的衣服后背部分被扯破了一块，应该是刚才摔在地上的时候擦破的。他住在地下，大概因为闷热只穿了一层单衣，此时衣服后背处露出的背脊上出现了一个蛇头的纹身。赵普过去伸手一把扯开了他的衣襟，众人一看都皱眉，就见沈燕的背上纹着一个怪物的纹身，人身蛇头，只有一个头，与那西山挖来的三头金驼极像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两个头。根据之前凌霄描述的，他父亲林子问身上的纹身来推断，沈燕身上的纹身应该跟林子问后背的是一样的，或者稍有不同。因为这三头金驼完整的是有三个头，凌霄表示他爹的那个纹身只有正中间的那个头，肩膀两边是空的， 而此时众人看到的沈燕背上的那个纹身，右边的脑袋在左侧和中间是空的，于是更有可能是一套。展昭看着语无伦次的沈燕，皱眉走上两步，伸出双手在沈燕的耳边啪的拍了一声，沈燕猛地一个机灵，就觉得耳朵嗡嗡直响。展昭是用了内力拍的那一掌，这会儿沈燕应该暂时失聪，什么都听不见。沈燕瞬间眼前就是一黑，等他明白过来，四周围也安静了下来。渐渐的，沈燕回过神，除了耳朵稍稍还有些耳鸣之外，人倒是恢复了正常。公孙好奇，展昭这是什么本事？白玉堂和赵普则是明了，展昭因为继承了阴侯的血统，对于内力的控制比一般人要强。阴侯可以自如地运用内力制造魔音诀、魔王闪，原理就是将内力转化成其他的形式，通过声音或者是光、震感等等来影响他人。沈燕刚才心智迷乱，已经陷入失控状态，展昭等于是用内力制造出来的声音将他震懵了，等他再苏醒过来，自然也就从迷失状态中醒过来了，的确是有效。沈燕呼吸还稍稍有些急促，满头大汗，两个影卫将他扶起来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展昭看了看那个空的盒子，瞧了白玉堂一眼， 你猜他丢的是什么？ 白玉堂莫名就想到了王小胖刚才跟他俩说的，谢逸婷当时丢了东西也是失魂落魄，没准儿丢的是一幅画。于是沈燕丢的也会是一幅画吗？ 你丢了什么 画？ 什么画？ 沈燕抬起头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盯着展昭看了一会儿，随后自言自语， 这么说谢逸婷不是因为赃物有问题而招来杀生之祸的，是我想错了。 谢逸婷也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貌似也是一幅画。 沈燕愣了愣，随后不解， 谢逸婷怎么会有画？难道她也有？那就难怪了。 难怪什么？ 子问呢？你们刚才就来问我关于子问的事，是不是她出了什么事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揉了揉眉心，觉得听着有点累，能不能一次说明白了？ 林子问10年前就死了。 沈燕一愣，满脸的震惊，似乎不敢相信，随后低下头，神情之中流露出的悲伤不似作假，于是众人推断他与林子问应该还是朋友。 沈博涛后来改了名字，与家中断了联系，为什么？ 我过去干过些不好的事情。 沈燕，我不管你过去干了一些什么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很多人了，你最好有什么说什么。比如你和林子问背上为什么都有这纹身，又比如说你们跟金家老宅有什么关系，还有你丢的是什么画，为什么那么重要。 公孙等人都舒了口气，对呀，一次说明白不行吗？吞吞吐吐。 我背上纹的，子问背上也有一个。 既然有三头，那表示还有一个咯，还有一个纹在谁背上了？ 三个头。 沈燕看了看众人，有些困惑，众人皱眉，沈燕这是不知道还是有意隐瞒。展昭示意他从头开始说，把知道的都说出来。 我与子问都是杭州府的，很小就认识，一起考上了太学，结伴来开封。我生活很穷困，父母早逝，寄人篱下，家中兄嫂都是白眼相加。我能来太学上学，多亏了子问给我的画，三幅画，一幅是念书期间的所有费用，一幅够我殿试之后置备房产，在开封住下，最后一幅我用它换了太师几句美言，进了元庆书院，到了今天小有成就，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子问给我的。 林子问当年为什么不念太学就走了？ 子问才学胜过我100倍，如果留在开封念书，他日一定会出人头地。我们入开封的时候也是雄心壮志， 然而天不随人愿，我们两个土包子刚到开封，就与几个太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，后来还闹到了衙门。对方有权有势，衙门偏帮，子问一气之下就留书说要与这种人一个书院念书，他宁可不念，于是不辞而别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公孙拖着下巴， 脾气比我还大呀。 这情况若是换了你，你怎么办？ 当然留在太学念书了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对方才是人渣好不好？我就偏偏留在太学压他们一头，给他们添堵。 闻言众人哭笑不得。 你会带着小四子念太学？ 那不一样，有了小四子还念什么太学呀？给当宰相都不干，没那个闲心了。 公孙笑眯眯揉着自家儿子的屁股，小四子搂着他爹的脖子蹭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呜！小五，你怎么又嗷呜上了？ 多多，外公带回来那匹小矮马在那儿，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哎，真是他，来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出门了。 走，去看看他。嘿， 小五，你悠着点，你那一爪子还不给他拍趴下。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看着小而已。 你来这几天还适应不？ 挺好的。 挺好就好，嘿嘿。那你也是时候感受一下龙图的企业文化了。 企业文化？ 喏，给你，来照着念。 这是…… 别害怕，习惯就好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我是新来的成员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。 哦天哪，好可爱！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只可爱的小马仔呀？